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崇祯皇帝，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17岁的朱由检继承皇位，改元崇祯。朱由检继位后，大力铲除阉党，勤于政事，生活节俭，曾六下罪己诏。而生性多疑的年轻皇帝，终究无法挽救内忧外患、行将朽木的大明王朝。崇祯如何除掉魏忠贤，杀掉袁崇焕，大量任用宦官？为什么说崇祯刚愎自用、昏招迭出？公元1644年，34岁的崇祯眉山自缢，走向了生命的终点。276年的大明王朝也画上了句号。本期打开文化之门，继续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和您聊聊长城人物崇祯的故事。 北京时间19:06，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的节目要继续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跟您说说长城人物崇祯的故事。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来自中国长城学会的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董耀慧先生，欢迎董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中国长城学会万里长城编辑部的主任王赫然先生，欢迎王老师。 大家好，主持人好。 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问题。其实这个崇祯我们上期节目已经说了一期啊，由于他这个历史时期相对比较复杂，我们分两期给大家讲他身上的故事。关于崇祯，我们上次节目说到了很多，那我们这道互动问题是关于崇祯的描述有一项是错误的，你把它选出来。关于崇祯皇帝，明朝最后一个皇帝，他的描述有一项是错误的，你把它选出来。 A. 崇祯17岁继位，在位17年。 B. 崇祯的皇位是从哥哥手里继承来的。 C. 崇祯眉山自缢，上吊的时候陪在他身边的太监叫王震。这里面有一个是错的，请你把它选出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咱们要简单的说说崇祯皇帝啊，在他身上有很多很多的标签，比如说比较悲情，比如说生不逢时，勤政，倒霉蛋儿啊，然后多疑，刚愎自用。他身上是有很矛盾的这样的个性的啊，也因为他出生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 他主要还是这个，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三条他都不占。 哦， 对对，天时呢，那大明王朝已经走到这个份儿上了，是吧？那地利呢，那个时候呢，这个天气冷，小冰河期，然后各种灾害，涝灾、旱灾不断，蝗灾不断。然后人和的就更不具备了哈，那时候明朝的各种官府啊，那时候都贪腐严重，然后加上呢他本身呢这种多疑，这种这个寡恩，然后使得呢跟大臣们的关系呢又非常的紧张，跟将军们的关系呢也非常的紧张，因为动不动就得杀了哈，动不动就得撤了，动不动就关起来，这非常麻烦，因为谁心里都没底儿，就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就是说你可能他今天看着你特别好，然后一切权力都给你了，然后全指着你了，整个大明王朝是吧，然后明天你一打败仗，这个王八蛋马上就给抓起来，就给杀了，就是这个 捉摸不定。 对，就是翻脸比那个 翻书还快。 对，还快。在这种时候，因为你没法跟他相处啊，所以说谁都胆战心惊，就什么也不敢干。他说让谈和去，然后呢也不知道他真想和还不想和，然后呢他说打也不知道是真想打还是 不想打，反正是让所有的人都乱着，这种都扭巴着这种状态下，所以说呢，天时不存在，地利也不存在，人和也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取胜，他还能中兴，这是不可能的。 就是最终是走向灭亡，是他注定的一个命运啊。 对，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 就后来他身边也没有什么人了，倒是有太监离他很近。 不可能有人了，像这种没有办法跟他干嘛。其实袁崇焕应该说是对他忠心耿耿的。袁崇焕是为朝廷也好，为这个对皇上也好，确实是一片忠心，忠心耿耿的，那都是那个下场的。别人你 我还是敬而远之吧，离你远点， 连敬都没有了，就能跑多远跑多远，能躲着躲着 吧。 对对，为什么到最后他上朝都没人了，就不敢来了，来了他一赌气，对吧？ 对， 不就谁脑袋掉了？ 嗯，跟个定时炸弹的，还跟个不定时炸弹似的啊。那其实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这个崇祯刚即位的时候，还是让朝政为之一新啊。很多老臣觉得，哎呀，这个年轻的皇帝真的是让我们 surprise 了一下啊。因为魏忠贤其实实力还挺大的，可是这个崇祯刚上位没多久，嘁了咔嚓就把这魏忠贤给灭掉了。这个肃清了阉党集团，给当时黑暗的政坛带来了很多新鲜的空气。其实所有人当时充满了希望啊，觉得明朝。大明王朝是不是可以继续中兴啊，继续往前走？ 是， 但是后来这个急转直下， 这个时候啊，上上下下都感觉非常好。我们的新皇帝这么年轻的一个小皇帝，是吧？他继位之后呢，马上就铁腕铲除了魏忠贤。那个时候实际上啊，他也有这个传媒行业。魏忠贤一被铲除掉了之后啊，南直隶、北直隶的这个各大书摊上。书商们就把书都给印出来了，是吧？这个皇帝铲除了魏忠贤，是吧？秘史，什么什么秘是什么？所以说这个社会都知道，大家对我们这个新皇帝都非常非常的期待。但是呢，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皇帝，是吧？这么有希望的一个状况，怎么后来就急转直下了呢？实际上，就刚才董会长所说的，这个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在了。你想天时，关于天时这个呢，过去实际上现在有一个比较时髦的说法，叫做“明亡于万历”，而不是亡于崇祯。这个呢，这个他说的就是天时，就是说。万历皇帝留下的这个烂摊子啊，经过了这个天启，留给崇祯的呢，实际上已经是各处都是问题了，你缝缝补补也补不过来了。当然这个说明亡于万历呢，这个最初呢是清嘉庆皇帝啊，清朝皇帝所说的，就是说他已经很烂了。那时候我们呢在崇祯末年呢，我们进攻中原呢，是吧？实际上呢是这个中原的老百姓呢都欢迎我们，因为他已经很烂了，在万历年间呢就已经很差了，并不是我们，是吧？这个 抢夺你的政权， 对。但实际上呢，主要的问题呢还是在崇祯皇帝个人这儿。 那其实当时崇祯皇帝面临的困难啊，面临的这个困境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外线。一方面是内线啊，外线主要是清这头啊，这个咄咄逼人啊，曾经五次打进过山海关。 山海关是一次没打进来过，他是进长城，他进长城都是从别的口进来的。 山海关从来没有打过， 从来没打进来过。从龙泉关，从这个遵化这边哈，然后从强子路，就是这个五次进长城全都是从别处进来的。进来以后呢，然后他还得退回去。他为什么退回去？都打到山东了，然后抢一痛以后还得退回去，因为你山海关这几个主要的要道在封堵着，所以他进不来。 哦，那就是清给他很大的压力，他为了就是和清打，其实也增加了这个赋税，是吧？ 是啊，是啊，他实际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天时啊，你现在到清朝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就是也说明朝都快亡了的时候，说这个崇祯这个倒霉蛋也是命运哈，有这么一个传说，就说崇祯呐。出去就一看大明到这个样了，就怎么办能好啊，是吧？算算命去啊，这是都是传说啊。然后呢就到外头去找一个算命的高手，就给他算算命。然后这高手一看说这不是一般人呢，虽然穿着普通的衣服啊，说这不是一般人呢，说这个就带着龙气，是吧？ 就肯定 帝王之相、哦、 哎，就是就说这个测字嘛， 嗯， 说测字，说那先生给个字吧，说给个字吧，这个给个什么字呢？他给了一个有，就是有没有的有啊， 嗯、 给了有，然后这算命的这一看，琢磨半天，然后说你说呀，你到底是什么呢？说这个字啊，对你不好， 嗯， 为什么呢？这个有上头是个大的，缺一撇啊， 嗯， 是吧？然后呢，下头是个月。这个大明，这个明没日了，是吧？这大明已经半拉江山没了， 嗯、 大明已经是日落西山了， 残缺不全了。 哎，就是这个不好。 嗯， 然后说，完说的这个说要测仨字嘛，说再给一个字吧，再测一个字，他给了一个什么字呢？给了一个朋友的友。 啊、 嗯，这前头是有没有的有哈，这是个朋友的友。 他喜欢这个结构的字儿。 哎，这算命的一看，哎，这不好。 怎么还不好啊？ 说这怎么不好啊？这朋友啊，这朋友怎么不好啊？你这个是反字两头都出头了，这是反大发了，这个是造反的，多处造反，你这不好。说这个、 嗯、 这麻烦大了。 嗯。 说这个一看这两个字都不行啊。说最后再给出一个字吧，出的什么呢？就是。身后有鸡的那个有 啊、 哦，身后有鸡的这个 就九字的右半边， 对， 嗯， 然后呢，这算命的一看，哎，这字不好， 为什么不好啊？ 说这怎么又不好啊？说这个这是你皇上九五之尊呐、啊，是吧？你尊掐头去尾了，你这就剩个中间的就剩个有了 啊、 哦，说这不好。然后这个崇祯一听就生气了，但是那又不好发作呀，就拿着那个小手巾哈、啊，就那种在袖子里的掏出来以后擦擦，然后就难受啊，就搁牙着咬着。 嗯， 这算命的一看，哎，这不好， 啊、 说这有什么不好啊？就跟他说这个拿嘴叼着金，这不吊起来了吗？这就说什么就是。 啊 就是他已经到了那个这个时候，怎么做都不行了， 日薄西山了啊。这是刚才董老师给大家讲了一个民间传说啊，就说这崇祯真是一个倒霉蛋儿。其实我们之前还找了一段这个录音，来自2013年拍摄的电影《大明劫》，讲述的就是1642年崇祯15年发生的故事。这部电影呢非常好看啊，是王进执导，谢晓东编剧，冯远征戴立忍、余少群领衔主演的一个历史题材的作品。我们来听听这里面的故事，这里面也说到了关于长城的故事。 二分守备，八分屯田，大明开国至今，军库就是以此为生，守屯结合，寓兵于农。 这些屯田现在都到了地方豪强手里，屯兵制名存实亡。 所以我们要勘探田亩，核定军库人数，追缴这些豪强历年积欠的军粮，以补库银。 诸位，实不相瞒，潼关军饷两缺，但国库空虚，皇上无力拨调，今日本都来此，实为木想之事，还望各位解囊相助。 国家有难，理应鼎力相助，但不知都师需要多少银两呢？ 以目前之势，至少缺饷10万两白银。 十万两？ 多少？ 多少？10万两。 十万两？ 这这么多呀？ 倘若潼关不保，各位手中的田亩、家中的金银财宝、妻儿老小也都保不住吧？到时候还不是都拿去孝敬闯贼了？ 白银500两不成敬意， 100两。 这些是你们给孙传庭的，这些是你们给大明朝的。大明朝如果灭了，你们给我孙传庭有什么用？ 皇上别气坏了身子。 当初信誓旦旦说5000精兵足矣，到如今居然要朕追加钱粮，还 说什么兵心木不堪用，开封重镇苦守三月，每天死的都是朕的子民，岂容他从容练兵？ 老奴斗胆，若果真如孙传庭所说的粮饷不足，兵士未经操练，那出关迎敌未必能有胜算呢。孙传庭所率的可是我大明朝唯一的精锐了。 开封不保，则京城不保，倘若给了钱粮还不出兵，岂不是又养了一个何人龙？ 这 卓兵部再催其出关。 是。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2013年拍摄的电影《大明劫》中的一个片段，这里面的崇祯是余少群演的，然后孙廷芳是戴立仁演的啊。刚才是两个场景，一个是孙传庭在潼关募饷，就是这仗实在是打不了，枪也不行，炮也不行，只能自己去找钱了。当地的这些富豪呢也不给他钱，但是给他不少这个贿赂，你要是说用我这钱去买饷，就是那不行。还有一个场景就是这个崇祯皇帝那头其实正在练兵，没有好好练兵怎么可能打仗呢？可是他急得不得了，就不停地催孙传庭，你必须要跟我上去打去。这个时候你看到这儿，你就觉得很焦灼，你就觉得这个皇帝他既可恨又可怜。 对，太不容易了。 嗯， 这个崇祯皇帝所面临的情况呢，是左边一个葫芦，右边一个瓢。这边呢，这个皇太极，后金就是后来的清呢，在长城外面向这边进攻，而这个陕西呢那边的一带呢，这个又有不只是陕西啊，很大片地方，好多个省都有农民起义，像这个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罗汝才等好多的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为什么有这么多农民军呢？因为农民呢、百姓啊生活不下去了，吃没吃，穿没穿，就只好到处流浪。你即使流浪呢也生存不下去，也要不到吃的，干脆咱们起义吧，参加农民军吧。这个农民军呢是非常令崇祯皇帝朱由检头疼的一个事情。但是呢有一些人给他分忧，像这个洪承畴啊，杨嗣昌啊，还有这个孙传庭，他们呢也确实能打。一度啊，曾经把这个高迎祥给抓住了，农民起义军领袖啊，这个李自成都是他的手下呀，这个送到京师问斩了。然后呢，这个张献忠啊被打的呢投降了，而这个李自成呢被打的只剩下18个人，逃到商洛山大山里边去了。好像一下子呢就风平浪静了，这个时候 搅得差不多了。 哎，这个时候这个葫芦摁下去了，但是瓢起来了。那边皇太极派清军进来了，派清军进来之后呢，崇祯皇帝啊就赶紧调那边的剿灭农民起义军的洪承畴和孙传庭，赶紧来救急来。但是有大臣跟他说这两个人呢，你不能都调过来，必须要留一个人，因为农民起义军呢。你并没有完全剿灭他，那边呢火苗还突突突的燃烧着呢，是吧？星星之火马上就可以燎原，因为问题仍然存在呀。但是崇祯皇帝不听，结果这边清军过去之后，那边这个张献忠马上就反了。李自成呢和张献忠会晤之后，回去就扯起了人马，结果这个就顺风扯旗，是吧？像滚雪球一样，这个几万人、十几万人、几十万人一下子就起来了。 就真的是摁下葫芦起了瓢的状态啊！ 是 这个矛盾不断的出现，不断的解决，发现这个滚雪球越滚越大。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一道互动的问题，大家试着来答一答。我们今天的长城人物是崇祯皇帝啊，这是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个皇帝。关于他的描述，下面三项有一个是错误的，您把它选出来。 A 崇祯17岁继位，在位17年。B 崇祯皇帝的皇位是从哥哥手中继承来的。 C 崇祯上吊的时候陪在他身边的太监是王振，这里面有一个是错误的，您把它选出来。我们说崇祯皇帝接手了这个政权 之后啊，基本是被万历甩锅啊，就是是个烂摊子，这个烂摊子他真的没法收拾。可是他自己呢也自毁长城，就是他昏招迭出，如果只是个烂摊子，他不急于的去解决，或者不那么刚愎自用，也许明朝可以晚一点灭亡。 他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讲有病乱投医啊，不是说那个乱投医的人一定是这个昏，其实他是没办法，就是这是一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他实在是没办法，才乱投医嘛，完怎么都不行了，得那个该死的病，他就是属于那个得了那个该死的病，恨不得抓住一点什么可能，对，他就去，是吧？就依靠了嘛，就当然有他性格的问题啊，有他什么，但是关键最关键的问题还不在这个，还是这个到了该死的时候了。 药治不死人吗？ 对， 他就该死了。 对，药治再好的药，再好的医生，只能治那个该死不死的病，是吧？药治不死病，是吧？这个该死了，什么辙也没有。 嗯，就没办法了啊。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大家讲长城人物关于崇祯的故事。节目的下半时段还为大家准备了一段京剧的作品，是《明末遗恨》啊。这 揭晓那个？ 揭晓正确答案啊！好，那个揭晓一下，董会长提醒我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关于崇祯的描述哪一项是错误的 ？A. 他17岁即位，在位17年，这是正确的啊。崇祯皇帝的皇位是从哥哥手里继承过来的，这也是正确的啊。他哥哥是谁来着？朱由校啊，朱由校，他特别爱做木匠活的那个哥哥。那么确实他那哥哥7年就死了，然后他继承了皇位，他都没有想到自己是有一天可以做皇上的人啊。然后第三个是不对的，就是崇祯上吊的时候陪在他身边的太监是王振啊，这个给解释一下王老师。 王振不是，王振是明英宗正统年间的人， 对， 那也是个太监。 对， 但是呢，最后崇祯皇帝上吊的时候呢，不是王振，也是一位姓王的太监，叫王怀恩。 王怀恩啊，对，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会展现这一段啊。那关于这个王振，其实我们节目中也做了好几次节目啊。我们介绍智化寺的时候就提到他， 对， 1444年建的智化寺啊，那是过去王振的所谓的家庙，后来慢慢的做大啊。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一会儿见。 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ak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 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崇祯皇帝，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17岁的朱由检继承皇位，改元崇祯。朱由检继位后，大力铲除阉党，勤于政事，生活节俭，曾六下罪己诏。而生性多疑的年轻皇帝，终究无法挽救内忧外患、行将朽木的大明王朝。崇祯如何除掉魏忠贤，杀掉袁崇焕，大量任用宦官？为什么说崇祯刚愎自用、昏招迭出？公元1644年，34岁的崇祯眉山自缢，走向了生命的终点，276年的大明王朝也画上了句号。本期打开文化之门，继续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和您聊聊长城人物崇祯的故事。 北京时间19点32分，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跟您讲讲长城人物崇祯的故事。再一次介绍一下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董耀慧先生，欢迎董会长。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中国长城学会万里长城编辑部的主任王赫然先生，欢迎王主任。 大家好。 节目的下半时段有一道互动问题留给大家。我们知道昌平有明十三陵，那下列哪个皇帝，明朝的皇帝没有葬在明十三陵当中？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下列哪个皇帝没有葬在明十三陵当中？ A 崇祯皇帝朱由检， B 景泰皇帝朱祁钰， C 万历皇帝朱翊钧。您认为哪个皇帝没有葬在明十三陵当中？上半时段的那道题，我们的听众韩志和依依都答对了，下半时段继续加油啊！下半时段我们要说说接近他生命尾声的这一年，1644年啊，这一年其实对于北京，对于中国的历史都非常的重要。李自成打进北京了，这个说说那一年吧，那是几月份啊？我记得画闯王那幅画的时候，李闯王好像戴的帽子是棉帽子。 打进北京啊，是3月18号，崇祯吊死那是3月19号。 就是知道李自成打进来之后嘛。 对啊，他实际上是就是内城还没有，就是但是整个北京外城已经进来，北京城已经进来了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没活路了嘛。 就他也不可能跑，他可以跑吗？ 那他到这时候肯定是没处跑了。 嗯， 但是如果要是早迁都那个时候大家异议的时候呢，其实 真的就是到了南京的话，最起码还能抵挡一阵儿，是吧？ 对，迁都这个事儿，咱们可以说一说，因为我们听众也问，为什么明当时没有迁都南京？哈，其实以可操作的是吧？ 他本来是可以迁都的， 嗯， 而且呢也商议过迁都的事情，而且也不止一次的去商议。这个崇祯皇帝朱由检呢，他本来是有这个想法的， 就是 他也想 回到南京去了哈、嗯。 但是这个人呢，就是他的那个毛病，他不愿意承担责任，因为啊。迁都呢意味着逃跑，你像这个在这个英宗时期啊，那时候呢英宗已经被掳走了， 对， 瓦剌蒙古瓦剌部嘛已经打进来了，打到这个都已经打到北京了， 嗯， 那个时候就有人要商议迁都，但是于谦呢，于谦说呢不行，不能迁都，我们祖宗的基业呢都在这儿， 天子守国门不能走啊、 哎、谁要是迁都的话呢，那么就意味着背叛，这个人就应该杀。 就当时就 当时啊，人家于谦提出，他讲这个话是有道理的， 嗯， 因为明朝那个时候呢，有这个实力去抗击瓦剌， 就国力还好，嗯、 对，没问题击退瓦剌， 嗯， 但是等到了崇祯的这个时候吧，已经没有这个实力了，那个时候李自成要打进来了，而长城外边呢，皇太极虎视眈眈，这个时候。其实啊，我们站在现代来讲是吧，他应该迁都， 对，就识时务嘛， 对，你迁都的时候，你作为一个皇帝，你就应该当机立断，迁还是不迁，你要是决定迁了，那么你就迁，可是呢他首鼠两端，他怕呢承担这个责任， 万一迁都没弄好， 哎、嗯、希望有人呢站出来 替他承担责任， 对，说是要迁都， 嗯， 也确实有人，这个当时太子的一位老师啊，一位先生，上表说是要建议呢迁都，结果呀，这个提议抛出来之后，大臣们纷纷反对，说这个人该杀，是吧？你怎么能这么做呢？结果崇祯皇帝啊，他就退缩了。 啊、哦，他说幸亏我没提出来。 他实际上他没主意，他不是说这个他认准了，然后呢他就找一个借口。实际上他心里头他就是没主意， 他就是这个徘徊犹豫的。 对对，其实他大主意就他不当不了皇，当皇上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多灾多难的时候，然后这么一个没主意的人，包括那些大臣为什么起来了一个打一场胜仗，他就跟高兴的就是手舞足蹈，然后就认为这回天下就有救了，其实打一场胜仗算什么呢，是吧？在这样的一个多灾多难的时候，那么他就乱了，他就自己就觉得有救了，有救了，所以说就全指着你了，大明哈。然后呢，打一场败仗就开始杀人，就是他实际上他没主意。包括跟这个辽东这头，跟后金的后来的清，就是议和也是、 嗯， 是打是和也是来回摆，不是他认准了，然后我认准了要和，但是呢我不说，我找人替我说，然后我就贯彻我的， 这是有主见的， 这是我拿定主意以后我的策略，他不是。他呢就 他是没策略， 别人说和的时候，哎，他说和好，这个时候行，你说吧，这完了这个咱们就说，然后呢一说了和，然后那边就说这个应该打不应该和，这打好，然后呢就把和的就给杀了，这不是我说的，这打坏了，这也不是我做的决定，他就来回来去的在这儿 摇摆， 对，就是他没主意， 像墙头草一样哈， 是他这个他。最后他决定不走了，然后又有大臣说呀，那您要是不走的话，把太子送到南京去吧。 对呀、啊， 就是万一这边有事呢，那边是吧，还可以继续继承大统嘛。 嗯。 但是呢，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了，他是这个兵科给事中，是个言官啊。他说，诸位想把太子给送到南京去，是想效仿唐肃宗领武的旧事吗？ 嗯， 就是唐玄宗那个时候不是安禄山、史思明是吧？安史之乱，然后后来呢，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唐肃宗继位了嘛？但这个时候唐玄宗还在呢，结果呢，唐玄宗就被扒拉到一边去了，唐肃宗就当皇上了。 嗯， 就说你们这些大臣是想拥立太子当皇上吗？然后把我们的皇帝放到哪儿呢？结果。这个崇祯皇帝又退缩了，太子他也不送到南京去了， 就是他的意见必须是全票通过啊，他都对是吧，那咱怎么干吧， 全票通过了，他明天一认为不对了，他还反 还出尔反尔啊，所以真的就没办法相处啊。我们的互动问题是，下列哪个皇帝没有埋在明十三陵中？A 崇祯皇帝， B 景泰皇帝， C 万历皇帝啊。我们听众有答 B 的，有答 C 的，一会儿我们让两位嘉宾给揭晓答案。那咱就先说说啊，李自成攻入北京，都也没迁，太子也没送到南京啊，这 这起义军就打进来了。 李自成的部队攻进北京啊，应该说除了在大同这个宁武关那块打了一仗以外，基本上没打，就是一路高奏凯歌进来的。 就是确实也打不了是吗？没有战斗力， 他用不着打。他用不着打，就是这个遇着一波就降。那些人就是他降给谁都是当官啊。所以我给你崇祯皇上当官，大明王朝当官，我给如果大顺政权当皇帝了，我给他当官不是一样的吗？就是我给谁都是当官，这个时候他没有了那个 忠义坚守都没有了。 我给你守什么呢？一会儿你这没准就把我杀了。 你不值得我为你坚守。 就乱了嘛， 抛头颅洒热血。 对啊， 人心不在了。那个时候啊，京城李自成一打过山西啊，京城就流传起来了，说是呢这个李公子要来了。百姓啊，把李自成称为李公子。李公子来了之后啊，只要是李公子一进城，就给我们百姓啊每人5两纹银。其实这样的事情呢，那肯定啊，他是有人故意的，是吧？做这样的事情，也许是混进来了李自成农民军的奸细，这都是吧？但是呢，他能够流传起来，说明这人心。 他就是什么呢？就是李自成他这大户嘛，就是他熬夜去官府的粮仓，他到哪儿了以后，那老百姓实在是饥寒交迫了啊。那他到那儿以后呢，把官府的粮仓一打开，把粮食给大家一分，你肯定所有的地方是吧？ 所有的民心都是他的了。 对呀、啊，这个要吃粮找闯王嘛，就是是吧？ 对，但是现在到了这个时候呢，当官的心思也很多人从上到下也不在崇祯皇帝这一边了。就像那个有一个皇帝也是个有一个大臣是个大学士叫李建泰。这个人呢一看这种情况是吧，这个皇帝一筹莫展，他自己主动的去请缨，他说万岁，我替您这个去抵挡李自成的军队。这个崇祯皇帝就特别高兴。还给他提了几个字叫代替出征，就是你代替我呀出征，给他了尚方宝剑。结果他出去之后啊，他又自己去，他没有兵了，那时候啊自己去筹措军队的是吧粮饷，自己去招人。结果呢他没招到人，就带着崇祯皇帝给他那1500名御林军出去之后呢，这个他也没打仗啊，他打了一仗，他这个想进一个县城去休息，结果当地的官员呢说你不能进来，你这个一进来之后呢，我们的商人呢百姓啊是吧，我们的日子，我们是吧，我们的秩序就会是吧受到冲击，你别进来了。结果这位李建泰这个大人呢，他一生气说我打李自成我打不了，打你们还打不了，他就把城给攻下来了。攻下来之后就强掠，结果不久呢李自成的军队就来了，来了之后他就投降了。都是这样的人，你想 就溃不成军了哈，就每个链条都 干坏事行 好事行 啊。这是我们说这个李自成进了北京啊，然后当时整个这个吏治环环都扣不上啊。我们通过一段京剧的这个作品啊，这个叫夜访，这是周信芳先生的作品，是明末遗恨中的一折啊。我们来听听，里面我还采访了我们北京文艺广播西弥勒和空中笑林的曲艺节目主持人尚远，他会给大家讲讲这出戏。我们听听，大多数大家听到的是念白的部分，我觉得是基本可以听懂的，来听一下。 在京剧剧目当中反映崇祯帝或者说把崇祯皇帝作为主角的戏并不是很多，近世以来呢是周信芳先生有一出叫明末遗恨，也有的呢叫梅山恨，这个不同的剧名。那么明末遗恨呢可以说是祁派的名剧之一。周信芳编演这个戏呢是在918事变之后，实际上呢他也是想通过这个戏来警醒世人。周信芳先生是祁派艺术的创始人，在京剧历史上他和梅兰芳先生和马连良先生都是齐名的。应该说在近世的戏曲文艺作品当中，这出明末遗恨是给崇祯皇帝在一定程度上做了证明的。崇祯皇帝对于朝政对于家国还是有情怀有抱负的，但是限于当时的整个大的环境 和腐败的整体局面，他的这种励精图治也是没有效果的。所以说在这出夜访当中，他想筹集粮饷，但是大臣都推说自己没有钱。但实际上呢，他在夜访的过程当中得知朝中的这些权贵还在声色犬马，还在享受管弦之乐，不顾家国的安危，所以他的内心是很激愤的，也是很无奈的，也展现了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的进退两难的一个境地吧。 行他身家在此，还不退下？ 亲家，万岁爷，这是什么人呐？ 这是守夜的兵卒， 他们不冷呐， 不到换班的时候不敢擅离寸步。 他们的长官也在此去？ 他们的长官呐、早就跟着姨太太入了温柔乡了。 他们多少俸银？ 二两银子一个月。 只有二两银子？ 万岁爷，他们八个月没有官饷了， 故地府库空虚，都发了饷了啊。 您的饷银是按月不缺，都被他们长官从中给克扣去了。 这就莫怪天下大乱了。 兵是兵，兵是兵，长官到臣。 崇祯最后一句话说的是，这就莫怪天下大乱了啊，就是他去夜巡，看见这个把看门的这个兵丁了，说哎，他们不冷吗？然后这太监说他们冷啊，那一个月拿多少银子呀？拿二两银子，是一个月是一年来着。然后就说那个哎呀，那他们都八个月没有拿到这个官饷了。然后崇祯说那我都发了，为什么他没有拿到啊？都被他们的头给克扣了。就当时的一个现实情况被写进了这个京剧当中、 确实那个时候的贪腐啊都已经是公开的了，就是所有的这个官府的银子啊，肯定是都一层一层的都被克扣了，就是到真正使用的时候根本就使不上。我上次我就讲没说，你像山海关那个地方，你建几个营房，钱一下来以后第一笔先砍一半走，那就到已经到什么程度了，一层一层的往下克扣。但是呢民间呢确实还有很多的这种有志之士啊，愿意做事儿。你看在这个义院口啊，后来发现的这个家谱，就家谱当中啊，就这一块一些退役的这些老的一些这个官员呐、和乡绅，然后自己捐钱呐、真是自己这个真金白银的捐出来钱干什么呢？就修长城。长城有地方倒塌了，倒塌了以后呢，朝廷没钱了，然后别说修了啊，就是派人守着的兵都发不起钱了，然后这些乡绅自己凑钱以后呢，完烧几窑砖去修这个城墙，修了多少，修了什么。所以说你看清兵几次入关啊，其实离这一带都不是太远啊，你像这个龙井关呐、什么的都在唐山这边嘛，就今天的秦皇岛这一片上。为什么在这一片上没有进来的呢？就是一个是呢离山海关太近，这个防线还是比较严谨相对来说，另外一个呢就是跟这些乡绅不断的捐钱呐、然后带着人做义务工的，自己也家丁也去，自己家里人也去干。工钱不要，然后自己还捐钱去烧砖呐、去熬粥啊，给这些人吃啊，就这个东西就非常的重要。就是对当时啊，他其实这些人，你说他是一定是为了要保大名吗？也不是，就说他既然是这块的乡绅，是退下来以后归乡的嘛， 保一方平安嘛， 对呀、回老家来养老的嘛，落土是吧？这个落叶归根的嘛。那么到这儿了以后，他就觉得他有责任要保住他这个家乡的，然后再去做这样的一个，要不要钱干什么？进来了以后不也是抢烧嘛？就是做这些事儿，还是有很多的人在做。 对，可惜啊，这浊世里的清流实在是太少了、 但是这些人呢，他是实实在在自己想做，跟那个拿着权力去捞的那些人正好是 相反的， 背道而驰，背道而驰， 而且是特别鲜明的对比啊。我们说，李自成是在1644年3月18日攻进了北京城，那崇祯呢也没有办法了，当时身边也没有人了啊，这个跑也跑不了，这个大明王朝就快毁于一旦了，这时候他只能往。